朝鲜大量开发出有助于儿童成长和发育的健康食品。医学科学院儿童营养管理研究所研发了一种有助于儿童大脑发育和成长的婴儿奶粉。他们还开发了一种对乳儿兼有营养和疗效等功能的奶粉。此外，开发了有助于长个子的维生素D2营养粉，以及显著改善营养状态的儿童营养剂。